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要做 podcast， 那在做这个的同时呢，我们要先具备一些内涵还有内容，那在上架的时候呢，可以让观众听得更清楚，也可以让观众更可以直接的明白，就是你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哦。